渴望无法连在一起，梦旋你温暖芬芳的空气，弥漫着渗透我的呼吸，那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一些东西，难平难息。 说你爱我，只因为你

太多，爱你最聪明的眼神， 己变得脆弱疯狂，才发现你有多重要。爱你在窗前的拥抱，爱你带给我的幻想，只是我孤独，只是我不懂，不懂爱，也在乎太多。爱你最聪明的眼神，只是我不懂，不懂爱，别在乎太多。爱你在窗前的拥抱，爱你带给我的幻想，只是我糊涂，只是我不懂，不懂爱，别在乎太多。爱你最聪明的眼神，爱你最难言的笑声，只是我糊涂，只是我不懂，不懂爱，别在乎太多，爱就足够，爱就足够，爱就足够。 今天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杰的《我要飞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谭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期待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当中还会与你同行，再见。 面对那爱情失败的我，没有机会选择，朝朝暮暮努力工作，我非也错，换来的却只有悲伤留给我。站在雨中模糊背影就是我，难道你不再爱我？在雨中，我独自在那雨中穿梭，寻找我的爱，不要再逃避躲藏，我要对你说， 逃避躲